处着眼说这话呢？岂非一切都已透进了设为前提的生存观念的光线，即使这光线朦朦胧胧。这种生存观念的道理何来？提出这一观念的最初筹划曾是无所引导的吗？断然不是。我们曾从形式上揭示出生存概念，而那是由此在本身之中的存在之领会引导的。这种领会无待乎任何存在论透视，也已经展示出我自己向来就是我们称之为此在的存在者，而且既作为为了能是这一个存在者的能在而存在。即使存在论的规定性尚不充分，此在总也把自己领会为在世的存在，具有上手事物与现成在手事物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向来这样存在着的此在照面。尽管区别出生存与实在还远不算达到一种存在论上的概念把握，甚至尽管此在首先把生存领会为实在，此在仍不只是现成的，而是向来已经领会了自己。即使通常以神话的魔法的解释方式也罢，因为它否则就不曾生活于某种神话中，就不曾在仪式或崇拜中操劳于魔法。在开端处提出的生存观念草描出一般此在领会的形式结构，虽然这种草描在生存上是不具约束力的，在这一生存观念的引导下，我们从对最近变的日常状态的准备性分析进展到对操心的初步概念介说。操心这种现象使我们更精细地把捉生存及其所含有的与实际性和沉沦的关联。操心的结构的介说则为初步从存在论上区别生存与实在提供了基地。由此导出的命题是人的实体是生存。然而就连这种形式上的从生存上来看没有约束力的生存概念，却也隐含着某种确定的即使未经凸显的存在论内涵于自身。这种内涵和与之截然不同的实在观念一样，都把一般存在的观念设为前提。只有在一般存在观念的视野上，才能把生存与实在区分开来。然而这二者都一直存在，但要从存在论上澄清一般存在的观念，不应先把属于此在的存在之领会整理出来吗？然而只有依据原始的此在阐释，才能原始的把捉这种存在之领会，这就要求由生存观念来引导。那么到头来岂不完全显露出一一铺开的基础存在的问题是在一个圈子里循环。在分析一般领会的结构时，我们已经显示人们用循环这个不适当的语词加以指责的东西，实属于领会本身的本质及其与众不同的之处。尽管如此，鉴于探索工作目前正在对基础存在论问题的提法诠释学处境进行澄清，我们又必须明确地回到循环论证问题上来。针对生存论阐释而提出的循环论证的指责，想说的是生存的观念与一般存在的观念被设为前提，而后此在才得以阐释，而阐释此在则又是要从这种阐释中获得存在的观念。然而设为前提意味着什么？难道是用生存观念去设定一个命题，而我们则依照推论的形式从这命题演绎出关于此在存在的种种其他命题吗？亦或这种设为前提具有领会筹划的性质，那就是说形成这样一种领会的阐释，让有待阐释者恰才第一次使他自己成言，必使有待阐释者从他自身出发来决定他作为这样的存在者提供出来的存在建构是不是他在筹划的形式揭示中有所展开的那样。如果考虑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竟还能有其他方式成言吗？在生存论分析工作中，循环论证委实避免不了，因为它根本不是按逻辑推论的规则来论证的，知性自以为满足了科学探索的最高严格性。 而知性蜥蜴靠避免循环而加以排除的东西，恰恰就是操心的基本结构。此在原始的由操心组建起来，于是它向来已先行于自身。在存在者层次上，此在向来已向其生存的某些确定的可能性对自身做了筹划，而在这些生存的筹划中，它先于存在论已经移到对生存和存在之类做了筹划。那么当一种研究工作一方面像所有研究一样，其本身具有所开展着的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另一方面又要使属于生存的存在之领会成型为概念，这种研究竟不能包含上面讲到的对此在本质性的筹划活动吗？然而循环指责本身却来自此在的一种存在方式，对于操劳着消散于常人的知性来说，像筹划活动这样的事情，即使是一种存在论上的筹划活动，必然始终是陌生的，因为知性原则上要把自己与筹划活动炸隔开来。知性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只操劳于可由巡视周卵的存在者。知性的别具一格之处在于它只意在经验事实上的存在者，以便能摆脱对存在的领会。它忽视了即使还不曾从概念上把握了存在，但只有已领会了存在，才能从事实上经验到存在者。知性误解了领会和领会的性质，所以凡处于知性理解之处的，以及要超出知性理解之外的，知性也就必然的把它说成是生造强加。说领会的循环，这话表达出两重误解：一，领会本身构成了此在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二，这一存在是作为操心组建起来的。否认这循环，秘而不宣，或禁止要加以克服，到头来都等于在加重这种忽视。努力的目标倒必须是原始的整体的跳入这个圈子，以便在此在分析之初就为自己保障一种能尽收循环式此在存在的眼光。当人们从一个无世界的我出发，以便过后为这个我创造出一个客体，即一种无存在论根据的与这种客体的关系之际，人们为此在的存在论预先设定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把生命弄成问题，然后也兼或顾念到死亡，这眼光太短浅了。当人们首先局限于理论主体，过后再补上一部伦理学，按其实践方面来补全这一主体，课题的对象就被人为的教条的割裂了。这也许已够澄清原始的此在分析工作的全实学处境的生存的意义了。先行的决心的提出就此在的本真整体性，而把此在带入先行具有自身能在的本真性，担保了先行事件原始的生存论结构，而生存论结构则又保证了铸造适当的生存论概念方式的工作。对先行的决心的分析，同时也曾引向原始的和本真的真理现象。在前面我们曾显示，首先与通常占统治地位的存在领会如何在现成性的意义上理解存在，并如何因此而掩蔽了原始的真理现象。但如果说只有真理存在才有存在，如果说存在之领会向来随真理的方式演变，那就非得由原始的本真的真理来保证对此在存在的领会和对一般存在的领会。生存论分析的存在论真理是根据于原始的生存的真理成型的，然后并非后一种真理必须前一种。基础存在论的讨论为一般的存在问题做准备，它力求达到最原始的奠定基础的生存论真理，而这样的生存论真理就是操心的存在意义的展开状态。为了剖析这两层意义，我们需得一丝不苟地把操心的全部结构分成准备停当。